杂念，刀一放两旁，把椅子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也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您好，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放出的那首歌是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他唱的呢是大多数平凡人生活当中的一些感受与困惑，因此呢也会让我们听起来呢会产生共鸣。对于李宗盛，其实准确的标签定位应该是一位音乐人，这个名称更能将他在音乐中的多重身份涵盖进去。但是音乐制作人、创作人总不如歌手身份让我们更为直接地感受他的作品，这会让我们感觉到离他更近一些。所以呢，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期节目当中都会是李宗盛所演唱的歌，希望用这些歌曲让您找到老朋友的感觉，亲切熟悉。让我们一起来回忆李宗盛的歌陪伴我们走过的日子。 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带来的乐听经典，我是贾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会共同听到李宗盛所演唱的歌。刚刚听到的那首是《爱的代价》，这首歌的原唱是张艾嘉，但是由创作者李宗盛来演绎给我们听呢，感觉会更由衷，而且呢，他带给我们的那种岁月沉淀的感觉会更强烈。张艾嘉说，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一首李宗盛，一把吉他，一段念白，一首旋律，曾经陪伴我们度过多少个夜晚。确实呢，李宗盛的歌有一种魔力，每个阶段听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有人说，听他的歌，浅白的歌词看似平凡无奇，可是过了些年，遇见几段感情，爱过几个人，深夜里痛哭几回，突然就懂了。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亲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 们听到的是李宗盛演唱的一首《鬼迷心窍》。为什么会叫这样的一个名字呢？还是源自于李宗盛的一次脑洞大开。当时呢，他搭乘飞机的时候看到漂亮的空姐而有感而发。他说，当时有个空姐呢过来为大家服务，很漂亮，身材也很好，我觉得对我也很有好感。坐飞机的时候很无聊，所以呢我就想，如果跟她谈恋爱我会怎么样呢？其实呢就是一个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呢才有了后来的这句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因为啊我要下飞机了。正是有了这样鬼迷心窍的一次想象或者说是一个经历，也让李宗盛创作出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作品。接下来呢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传唱度极高的歌，寂寞难耐。寂寞难耐是李宗盛早期的颇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那个时候他只有27岁，他用一种接近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那种脆弱的情感。他曾经自我调侃说，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好听。后来呢他就用这种半说半唱的方式来演绎，没想到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而这种口白式的唱法日后呢也成为了李宗盛的一个特点。马上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啊，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在，时光不在，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寂寞难耐》。在这首歌当中呢，有一句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他理性与感性的演唱会上被即兴发挥成了一天又过一天，40岁早就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的沧桑版。那一年李宗盛51岁。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宗盛1986年1月出版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的同名主打歌。在这张唱片当中啊，灌注了他的很多的生命经验，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小小的世界，背后是一个个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故事。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我所有目光的焦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那隐隐约约它若隐若现，衬托你衬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的路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的同名主打歌。在《既然青春留不住旧金山站》呢，李宗盛就分享了关于这首《生命中的精灵》它的背后故事。他说，29年前在旧金山湾区的山景城，我爱上了一个女生，当然没戏了，离开的时候就产生了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没想到29年后又回到原产地来表演这首歌。那个时候李宗盛27岁，这个多愁善感的年轻人从旧金山飞东京成田转机回家，哭了一路，就这样为了姑娘的一个眼神写了一张专辑。而我们在李宗盛所有的歌曲作品当中也能够看出他的多情，经过爱情的锤炼让他把感情也看得更加透彻。在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让我们来听他的一首《爱情少尉》。

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 忘了你也没有用， 将往事留在风中。 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即将为您带来的乐听经典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贾月。在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李宗盛所演唱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做《当爱已成往事》。提到这首歌呢，就绕不过去李宗盛的一段情感经历了，因为这首歌是李宗盛和他的前妻林忆莲共同来合作的。他们二人呢，可以说是因音乐而结缘。刚刚听到的那首《当爱已成往事》是他们的首度合作。虽然我们最后听到的两个人的声音呢是合在一起的，但是呢，当时他们录制的时候却是分开录音的，未曾见面。没想到这首歌名也成为了两个人感情的一个真实写照。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我是真的爱你》，是这对昔日的乐坛伉俪情感如胶似漆的时候，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虽然两个人最后分开了，但是我们在这首《我是真的爱你》当中也听出了爱过的人那个时候的一种真诚。 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全心全意等待着你说愿意，也许是我太心急，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犹豫，只是你又何必狠心将一切都抹去，飘然远离，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一句，请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我愿陪在你的身边，为你挡风遮雨，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和自己赛跑的人》。在歌中呢，被李宗盛称为弟弟的这个兰迪呢，是张培仁。从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团到滚石唱片，从摩耶文化再到简单生活音乐节，李宗盛和张培仁一路相伴，被视为是华语乐坛的理想主义先行的好兄弟模板。值得一提的是，在《理性与感性》的作品演唱会上，李宗盛也曾经把这首歌献给所有与自己一起创造美妙年代的所有付出过青春的滚石同事。在音乐道路上，李宗盛确实有着众多的好友，他们互相支持合作，为我们共同带来了很多的经典合作作品，比如说纵贯线的作品，比如说真心英雄，最近比较烦等等的一系列歌曲。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不为大家一一送出了。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李宗盛的歌呢，还有两首是距今比较近的，而且是充满了人生感悟的歌。从歌名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我们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呢，就叫做《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得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就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想起了一个巴掌， 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给自己的歌》，是李宗盛停笔多年之后所创作的一首作品。首唱呢，发生在纵贯线巡回演唱会台北站的当天。此曲瞬间引起了台下的轰动，更是拿下了第2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歌曲的三项大奖。在2010年的4月，这首作品被收录在了与《北上列车》呼应的南下专线当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给自己的歌》手稿曾经被展览于金曲音乐节。一张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东方国际会议酒店的白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有秩序的排列，这珍贵的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李宗盛在创作过程当中的一种心路轨迹。而节目最后呢，我们会听到那首充满着比喻色彩的《山丘》。这首《山丘》呢，是从2003年开始着手创作，直到10年后2013年的春夏，歌词才终于成型。李宗盛说，这首《山丘》是他10年生活经历的交换，就是回顾了一下自己的音乐路，也希望通过歌词传递出的意境，能够勾连起人生同样翻过一个接一个山丘的同龄人的共鸣。我想李宗盛呢，就是用这样的一种过来人的身份来告诉年轻的朋友们，更是要知足常乐，珍惜当下。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 看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心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赤子自放袖，越过山丘，曾让你白露头，喋喋不休，是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北京时间19:00。